向美国阵地发起了攻击。那么美军能够挡住德军的进攻吗？美军第二师第六陆战团团长特林上校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如果说德军的前进在我看来很漂亮的话，那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更是如此。陆战队员们阻止了他们的前进，他们被击退，而且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后撤，但我们的火力丝毫没有减弱，将他们推向死亡。尽管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顶住了德军的进攻。6月6号，法国第六集团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当时美军第二师陆战旅受命控制贝洛树林，德军在这片树林里精心部署了200挺机关枪，将这片树林布置成了修罗的土场。但是美军坚守阵地，打退了德军一系列的反扑。其中最后一次反扑是霍夫曼军士一人击退的，他发现12名带着机枪的德军士兵从灌木丛中爬向己方阵地。勇敢的霍夫曼大吼一声，冲下坡去，同德国兵展开了白刃战，格杀了2名德国兵。其他德国兵发现不妙，转身逃之夭夭。霍夫曼受了重伤，但是被救活了，并且荣获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他是美国第二师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战斗结束以后，人们在一名阵亡德军士兵的遗体上发现了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写给父亲的家书。这名阵亡士兵描述了德国兵眼里的恐怖战争，信中写道，美国兵都是残酷狠毒的恶魔，但凡能够移动的东西都在他们的杀戮之列。这种战场上的残酷使德国人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称为凶残的狗，而这个绰号也一直沿用着。贝洛树林作为德国人和美国人首次较量的见证永载史册。美国大兵凤凰涅槃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以前打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这次才有了像样的对手。在跟欧洲军事强国的首次较量中，美国兵交了一份良好的答卷。7月15号，德军对协约国再次发动进攻，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打响了。美军最著名的作战行动发生在马恩河南岸地区，德军向美军第三师发起了凶猛异常的攻击。据守阵地的美国人顽强抵抗，在一个阵地上，美军第三师38步兵团受到来自3个方向的攻击。尽管形势危急，但是38团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击退了德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且给德军造成了3倍于己的重大伤亡。在战斗中，38团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有一名战士阵亡的时候，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拿着手枪，在他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12具德军士兵的尸体。第38团在马恩河畔坚如磐石般的英勇战斗，使他赢得马恩磐石的称号。在跟美国第三师相邻的地方，美国第28宾夕法尼亚国民警卫师面对德军的凶猛进攻寸土不让，有4个连被德军重重包围，弹药打光了，就与冲上来的德军展开肉搏战。这些英勇无畏的宾夕法尼亚人赢得了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的高度评价。 他说啊，他们就像铁人一样战斗。到了九月份，潘兴将军统帅百万美国远征军独立作战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于是他试图发动一场自始至终完全由美国人参加的进攻。9月12号，美法联军投入50万兵力，各类火炮3000余门，坦克267辆，飞机1500架，对据守在圣米耶尔突出部的德军发动了猛烈进攻。由于进攻突然，许多德军据点被美军包围，加上德军有意撤出，抵抗十分的微弱。一名美军军士长拿着一把没装子弹的手枪，就俘虏了300多名德国兵。第二天，美军2亿部队对圣米耶尔形成前行包围。此时德军主力已经撤离了，美军很快肃清残敌。在战斗中俘获敌人15000人，缴获了大量装备。这一天恰恰是潘兴将军58岁的生日，他说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个生日。在圣米耶尔地区肃清德军残敌之后，美军将参加协约国全线的进攻作战。美军新组建的第一集团军将在凡尔登以北的阿尔贡地区与德军作战。参加进攻作战开始阶段战斗的9个美军师中，只有2个是具有实战经验。每一名美军士兵要背负200磅的弹药、2罐腌牛肉、6盒压缩饼干和1升容量的水壶。许多新兵的水壶里啊，盛的是酒，并不是水。他们身边没有老兵提醒，在激烈的战斗中，饮酒不仅使他们翻胃般的难受，而且会增加他们的干咳。所以后来那些本来应该忙于战斗的美国兵却忙于呕吐。9月26号，在2700门火炮进行3小时的猛烈轰炸之后，美军正式发起进攻。尽管美军占有8倍于敌军的数量优势，但是美军在推进1公里之后遭到德军顽强的抵抗而不能前进。9月底，美军只好暂停进攻。激战当中，美军第77师308团一营被德军的火力阻隔，困在了幽深的山谷中。坚守4天以后，部队减员非常严重。由于不能派步兵进入山谷救援身处绝境的一营，77师指挥官决定对包围该营的德军阵地实行猛烈的轰炸，但是美军炮兵只知道一营的大概位置，他们的炮弹几乎全都落在了一营的阵地上。一营营长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放飞了最后一支信鸽，这支信鸽的名字叫亲爱的朋友。信鸽本能地飞向77师阵地，在飞行途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亲爱的朋友的头部，他的左眼破裂，眼珠子流了出来。后来灼热的弹片击中了他的胸部，致使他的胸骨折断。第3块弹片也削掉了他的左腿下部。然而这只史上最坚强的信鸽仍然奇迹般的坚持飞行，几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飞到了美军阵地。幸运的是，绑在信鸽左腿上部的信仍然是完好无损。信中写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停止炮击。10月8号，这个营仅剩下194名幸存者。在友邻部队的支援下，他们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离开了山谷。在同一天，在阿尔贡森林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名叫约克的美国陆军中士，在不到15分钟时间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战斗英雄。这一天， 约克中士随着一支16人的侦察分队去侦察一个长满灌木丛的德军机枪火力点。侦察分队摸到德军阵地后面，在一片小空地上，神兵天降般的出现在德军营长和一群士兵面前。这些德军以为这支侦察分队只是美军大部队的一部分，就乖乖地举手投降了。然而另一个高地上的德军发现，这只是一小股美军，就向他们开火，6名美军士兵中弹身亡，3名负伤，包括分队的指挥官。被俘虏的德国士兵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而剩余的7名美国士兵躲避在树后。德军从两个方向射击，形成交叉火力网。美军侦察小分队立即还击，很快就击毙了几名德军。身为中士的约克负责指挥小分队，他一面命令其他人员看守德军俘虏，一面独自爬着去进攻另外的德军机枪火力点。约克从小生长在美国田纳西山脉，喜欢在山林中狩猎，成了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现在精湛的射击表演开始了，约克不慌不忙地用步枪一个一个地击毙第一个机枪火力点的德军。另一群德国兵端着刺刀从侧面向他冲来，他掏出科尔特手枪，有意先打死最后一名德军士兵，以便其他德国兵继续向前冲。就这样，他一枪一个打死了向他冲来的全部德国兵。不到15分钟的时间，约克用17发子弹击毙了17名德军。随后他和小分队押着德军俘虏返回美军阵地，一名被俘的德军少校还命令其他德军向约克小分队缴械投降。最后约克率领小分队带着3名伤员、132名德军俘虏安全返回了阵地。约克获得了美国国会勋章。战争结束以后，他的英雄事迹被拍成了电影《陆军中士约克》。10月10号，美军从阿尔贡地区赶走了最后一名德国兵，此时协约国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主要防线，德国人认识到他们将输掉这场战争。德国的外交家们开始放下身段寻求和平了。一战结束的时候，那些让千百万人走进坟墓的君主最终也让自己走进了坟墓。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等同盟国从此灰飞烟灭，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自掘坟墓。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非常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王朝走向崩溃的最后时光出现了一个人，他就是拉斯普京。拉斯普京于1869年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西岸的一户农家，他爹早年好赌，后来携家移居到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村庄。拉斯普京原来叫格里高利，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无赖，还做过偷马贼，被同村人称为拉斯普京。拉斯普京的意思就是淫逸放荡，他是拿外号当名字。拉斯普京后来混入东正教，俨然和先知和神人自居，出入大户人家骗取钱财。他学会了高超的催眠术，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当死死盯着人看的时候会泛出道道蓝光，再加上巧舌如簧、低沉洪亮的嗓音，总令人感到恐惧，昏昏欲睡。拉斯普京的这种催眠术对女性尤其见效，据说他和俄国宫廷很多的贵族少女发生了关系。1977年，当地政府拆除拉斯普京住过的房子时， 在花园里发现了许多装有女人头发的箱子。拉斯普京30多岁时担任神父一职，以散播预言和施展巫医医术为绝活。有一次，拉斯普京准确预言了俄国某地3月的干旱，从而名声大噪。1905年，拉斯普京又机缘巧合地来到了首都圣彼得堡。这一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当俄国人民同盟去各地拉选票的时候，发现了拉斯普京。他们认为这个人是个雄辩家，可以很好地为本党说话，于是呢，把他就带到了首都。在圣彼得堡，拉斯普京利用他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一些咒术，轻松地笼络了一批骄奢愚昧的贵族。在整个上流社会风靡一时。不久，拉斯普京又瞎猫碰上死耗子，治好了沙皇尼古拉2世的叔叔养的狗，使他的名声传入了宫内。尼古拉2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非常的信奉神秘主义，非常喜好招待神僧、圣童、先知、预言家、救世主这类人物，并且经常的举行降灵仪式。令这对夫妇悲伤的是，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因为患有血友病，面临生命危险。每每阿列克谢犯病的时候，所有人都束手无策。而就在这时候啊，拉斯普京出现了。1907年，皇太子阿列克谢再次犯病，焦急万分的皇后说服了尼古拉2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召拉斯普京入宫，看他能否拯救爱子。令人惊奇的是，对这位病情严重的皇太子，就连宫廷御医都是无计可施。拉斯普京进来以后，仅仅给皇太子喝了一小包药粉，又进行了一番祈祷，然后坐在皇太子身边给他讲了些故事。接着奇迹发生了，通过几天静养，那皇太子居然康复了。哎呦，就这样，整个沙皇俄国未来的命运似乎都掌控在了一个出身不明的巫师手中。原因就是他与皇太子的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拉斯普京留在宫里，那皇太子就健康活泼，而当他不在的时候，那太子就会日渐消瘦。1915年，拉斯普京与沙皇一度交恶，被赶出了皇宫，结果皇太子突然流鼻血。当皇后求助于拉斯普京时，他故意迟了2天，没想到太子的病情迅速恶化。当拉斯普京一出现，太子就奇迹般的好了。从此，拉斯普京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沙皇尼古拉2世也完全屈服了，凡事都要让他3分。但是对于俄国而言，灾难开始了。在取得沙皇夫妇的绝对信任以后，拉斯普京的本来面目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拉斯普京有了沙皇神灯掌灯官的宫廷头衔，可以自由地进出内宫，于是他经常地对沙皇夫妇施加影响，从而使自己成为俄国最炙手可热的人物，甚至公然干预朝政。到1916年的时候，拉斯普京的权力已经到达了顶峰，尤其是一战爆发后的1915年，沙皇御驾亲征离开了京城，国家的权力落在皇后的手里，实际上掌握在了拉斯普京的手中。这一时期，俄国的内政被拉斯普京搞得鸡飞狗跳。1914年至1916年，短短2年时间，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换了4个，内务大臣换了6个，陆军大臣换了4个，外交大臣换了3个，司法大臣换了4个。据说拉斯普京任命官员毫无原则，全凭一时的兴趣。他让年近8旬的戈罗梅金 当大臣会议主席，仅仅是因为他爱吃哥罗梅金老婆做的土豆。另外，许多官员和贵族因为得罪了拉斯普京而被罢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泪雨

北京时间